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唱播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唱播的 第40位，刘野看月亮爬上来。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最爱。 第39位，孟子坤 E-Force。第38位，陈立农，竟长大。 竟长大，一千分的快乐，足够让心继续勇敢。 第37位，气韵联盟乐队，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 你那边的夜应该也深了。 第36位，刘奕云 ，Amber 刘，风。 想不起。挽留你的表情。 第35位，陈梓童，达尔文。 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 第34位，李斯丹妮，黄龄，美了没。第33位，萧敬腾，彼得潘。第32位，郑云龙，潜龙勿用。 等待着潜龙勿用。 第31位，吴莫愁，爆炸前别吻醒我。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周末快乐，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我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大家带来的2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刚刚听公告牌呢，发现本周第35位，陈梓童翻唱蔡健雅的达尔文，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把这首歌曲的原唱啊，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这个蔡健雅版本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当中，小汉把爱情比作进化论，原本是写给陈奕迅的，但是后来陈奕迅没有用，于是蔡健雅自己收录在专辑当中。对了，如果有空，欢迎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

刘凤瑶的英雄峰会哈、啊、感觉呢就是三国群英争霸的故事哈、啊、跟吃四川火锅交织在一起啊，畅快淋漓啊。这里面还用到了一些成都话吧，大概是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是刘凤瑶自己说的吗？成都话是吃火锅，重庆话是吃火锅儿。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是来自三国的典故啊，是林俊杰从三国游戏当中找到的灵感呢。要听到的是15年前的一首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曹操》啊！各位好，这里是麒麟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若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独自走向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多说，一心要拿荆州。用阴谋。阳谋评说安陆的魔，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悲断是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三国，说不清对与错。 配好安，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只能用最不朽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写的誓言，真是买大米说不大米呀米呀，几十个世纪当初的发现，你爬上了自己人情几个圈。我给你的爱写的誓言，真是买大米说不 天马行空，很有创意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01年的《爱在西元前》。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吴克群《咸鱼翻身》的专辑。他和周董同一年出道，可是第一张专辑打了哑炮。不过呢，在2004年第二张专辑里面，他通过这首本名吴克群《咸鱼翻身》呢。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就算火星你都会变痴情，你不在，我是谁表个音？热热乐的歌，一唱大家都开心。我刘德华越唱会越伤心，不如来首 我那音背景。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 我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听，只是因为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我的声音一首歌，只是希望你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谁给我回应？拍拍手，切歌之后下一个继续。才发现我不是这一曲， 唱阿杜，唱到沙哑没力。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只是希望你说一句 I believe， 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是希望你能听得进去，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谁给我回应？拍拍手，切歌之后下一个继续，才发现我不是真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尽我全力，一首歌只是希望能够让你动心，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就算没回应，没 会唱完这最后一句。我知道我不是陈奕迅，我的名字叫做吴克群。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碧晨《两个人的冒险》。 我跟你去。 新歌二号王铮亮因你而生。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 新歌三号金莎用声音拥抱你。 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 新歌四号许光汉一派轻松。 看着你走，一点也不觉得疼。 新歌五号 Karen 支持林凯伦 Sorry Not Sorry。 I'm sorry。 新歌六号痛痒乐队忘了吧。 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这些话，该如何表达。 新歌七号许君如果太阳落下。 你睡坐爱过时太显然是形象。 新歌八号简弘毅老简。 以为说过了再忍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 新歌九号宋秉阳。 工作餐团餐选丽华快餐，托管餐自助餐也选丽华快餐，工作餐私人定制还选丽华快餐，订快餐就选丽华快餐。 以上为广告时间。 Please play at maximum volume. 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继续我们来听天马行空的歌。在科幻题材当中，当然外星人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啊。1977年斯皮尔伯格拍摄了科幻电影《第三类接触》，那么40年之后的2017年，潘玮柏在他的专辑里也用到了这个名字。我们来听潘玮柏的《第三类接触》。 在这片大星球没时间逗留，宇宙红线浩大，什么原因导航选择地球？万有地吸引力，源不缺生命力，生成器在呼应，全面加速推进。这不是相信撞地球，而机器外表巨大瞳孔，我头好大，动作看看。三圈圈你爸妈家，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无价，宝藏怪吃点颜色，不行我存在代价。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不鼓励我，第三类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火星文。 Rap the tap the tap the tap pick up boom bada bada boom。 嘿，这世界不再太喧闹，太多自以为是太过渺小，不求一次黎明，不求一次黎明。 Let go， 我跟你不一样，我的降临跟着我 stop now， 飘飘换来双手举起，说出 rap 无效。 界途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别因为你的无知就是否定我的能耐。 Thank you. 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但我还可以再跟你飞行，很有失去，至少可以陪着你。 我们听到这是2016年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水星记，来自孤鼎啊。水星呢是太阳系行星当中啊最小但是最靠近太阳的行星啊，在巨大的引力作用之下呢，它不可能逃离既定的轨道，同时也不可能再靠近太阳。那么孤鼎呢用这样的一种关系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的一近一远、若即若离的一种情感。那接下来这首歌也用到了天体之间的关系来形容人的感情。葛大为的词，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一个天文学的名词，叫洛希极限。什么是洛希极限？就是指两个天体互相以引力牵制的最短的距离，再靠近的话，另外一个天体就会粉碎啊。那么这首歌呢，就比喻恋人之间走到了绝望的边缘。来听杨乃文2017年的《离心离》。 再靠近一寸，我就会当真。离心离与你永恒拉扯，安静地望着不属于我的这距离，是何依依不舍。不要拥抱，切莫亲吻，我会粉碎，再不完整。我

这首歌就太经典了啊！十年前逃跑计划乐队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这首歌最初的动机呢，是逃跑计划乐队的主唱毛春儿呢，对于前女友的想念，以及对于朋友的感怀。啊，所以有些话呢不便开口讲，就看着星星寄托美好的祝福吧。接下来听一首新歌，本周 Top 40的推荐作品，来自简弘毅的老简。如果喜欢的话多多投票给他，因为后天就要揭晓全新一期榜单了哈。 记得第一次去看雪，那时你还在我身边，穿着可爱雪地靴，你蹦蹦跳跳笑开眼。后来我们穿过时间，经过几个季节更迭，所有都时过境迁，该存在都变成了怀念。以为说过了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我克制不了想念，始终翻不了篇，你是我心中的老茧。如果能说回再见别说再见，如果能回到从前穿梭流年，再回到那个冬天手捧着你的脸，说着我爱你万遍。 简弘毅的一首歌曲叫做《老简》，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我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如果有空的话呢，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一首超级经典的作品，这也是潘越云的代表作之一，出自于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由小虫作词作曲。来，卡拉 OK 时间到了，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甘愿意。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总

海的那边，潮水涌来，听见你召唤。坠落的流星好像火焰，暗色的岛屿忽隐忽现，如何区分辨？玻璃的心早被你瓦解，飞散一片片。说再见，如果爱情很遥远，我们是否可以无知无觉？ 谁还记得这首歌？这首歌叫做《穿过海的声音》，是2003年11月26日一位叫做郭凌霞推出来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郭凌霞那时候所属的唱片公司是上海步声音乐，谁还记得这个厂牌？就是后来的金牌大风，再后来就被华纳给收购了啊。刚刚是17岁的郭凌霞，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啊，好久好久没有听到过她在发新歌了。好，那些年呢，这个上海的歌手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像金牌大风旗下的有还有那个叫什么胡彦斌，对不对？有郭凌霞，灵感组合，还有一个 hip hop 二人组叫做黑棒，大家有没有印象？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在上海。2007年呢，薛之谦推出第二张专辑，来听一下同名主打歌曲哈，叫《你过得好吗》，薛之谦。 一路一路一路从泥泞到风景，为你爬过山顶，为你掉入海里，一遍一遍

是不够多，你要什么？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不如看我的眼眸，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为我停留，我信以为真，一句句刻在我心头，换来的忘不掉的神奇，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曾经你说那暖风那云朵都不及你的神奇，哪怕某一年某一天时光会慢慢倒流，转身的时候忍不住想把你挽留，可最后你还是要走。 指关者翻唱赵乃吉的曾经你说。那这首歌呢在今年六月份首发之后一度成为短视频上面非常热门的歌曲，也被很多歌手来翻唱。关喆这一版翻唱明显听到这个高大上了很多啊，包括编曲啊，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实力的演绎啊。现在就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我们可以在网上听到很多的一些热门的歌曲啊，旋律都很好听，可是呢制作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粗糙一些啊，演唱者的这个水准呢也是参差不齐的。那么这些很多有实力的歌手呢，他们并不一定能够碰到这些歌曲，那么他们就来翻唱，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结合的现象，不过也不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在2019年《梦想的声音》当中翻唱林俊成的一首歌，叫做《东西》啊。那这首歌呢，张靓颖在翻唱的时候呢，当然甜美的同时呢，也增加了更多的技巧跟情感，会听到爵士味道的演绎，也加入了欧美经典《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的唱段。我们来听张靓颖的《东西》。 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愿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滩上要美丽风景，想要梦里的场景，你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想要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Trust in me when I say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baby. Trust in me, baby. Where are you from, baby? It's always I'm just down and I just want our secret, baby. I won't try to make you mine, I'd even calling you mine, baby. We're so different style, so different mind.Let's write the first page of a love stor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前进，回忆并肩旅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或西。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baby, 你就你就你就 baby, just aCall me, 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 北京音乐广播，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他的音乐顺序，欢迎光临 Disco。 马上就要听到的歌曲呢，是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第十集的主题曲，由刘伯欣所演唱的《白鹭思忆城》。 转牵着黄昏黎明之间，闲谈用风雨，铁马金戈剑锋寒山河，潮起潮落之间，人斗转星移，几个破茧成蝶，几飞行的梦变作冬，几飞行越冬点亮期待，穿过无爱未来依赖的你，眼里走着星辰，心头爱浪雕琢你姿态，情话无常数百年成败，向前走永不会停留，留不及变革的时代，眼泪蜕变未来依赖无影，霓虹眼里空如晴天，朝着北斗星的方向跳，若隐若现数角落就亮，一时摆出七十二计，看吉祥瑞士双手在中轴线宝地，越汪洋汹涌摆渡过早死时来，是巨舰星夜就成烟翻进沧海，心潮也共筑狂澜，一往无前即刻破茧成 这是一首呢古今中外啊结合的作品啊，音乐部分呢当然非常的潮流前卫，歌词呢是来自一首最美的作品啊，就是他心目当中刘伯欣心目当中的一首作品，就是刘长卿的《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白鹭》啊，幽姿闲自媚呀、啊，一篇一合思一成，如有长风吹。青云在额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1995年，这张超级精彩的作品叫做书画盛开 Forever， 这是陈淑桦的一张转换风格的作品，也是这港台地区呢非常早的一张 R&B 的流行音乐的专辑哈。从第一首主打歌曲《说你爱我》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晰的体会出陈淑桦在这里营造的别样气氛。 说吧，说你爱我吧。 庄外洒满夏天慵懒阳光，这样的空气让 说恋爱我，这是王志平作曲的一首歌啊，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陈淑桦，1995年的《淑桦盛开 Forever》。这张专辑里面有三个制作人，除了王志平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个时候还远没有出道的新人陶喆以及娃娃，三个人啊，共同为陈淑桦打造了一张呢充满了节奏跟布鲁斯味道的专辑啊。陶喆呢就是王志平从 LA 呢这个挖过来的一个宝贝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1992年李宗盛《鬼迷心窍》。听完了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之后呢，要跟朋友们说再见。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27名，非常复古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千禧热恋计划》，来自很有才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叫朱星杰。周末快乐，